攻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第四章。这样说来，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。说到管理人，另外要求于他的，就是要他表现忠信。至于我，我受你们的审断，我受人间法庭的审断，为我都是极小的事，就连我自己也不审断自己，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，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。那审断我的只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，即要显露人心的计谋。那时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誉。弟兄们，我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把这些事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，好叫你们跟我们学习不可越过所记载的，免得有人自大，高看这个，鄙视那个。谁使你异于别人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饱满了，已经富足了，已无需我们自己可为王了。恨不得你们真为了王，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为王。我以为天主把我们做宗徒的立在最后的一等，好像被判死刑的人，因为我们成了共世界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。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，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却强壮；你们受尊敬，我们受羞辱。直到此时此刻，我们仍是忍饥受渴，衣不蔽体，受人拳打，居无定所，并且亲手劳碌操作。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迫害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诽谤，我们就劝诫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。我写这些话，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，而是为劝告你们，就如同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。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士，但为父亲的却不多，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借福音生了你们。所以我求你们，你们要效法我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大发地冒得到你们那里去。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，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，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。斥罪行。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，就傲慢自大。其实主若愿意，我必很快就到你们那里去，并且我所要知道的，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，而是他们的能力。因为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，而是在于德能。你们愿意怎样呢？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？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到你们那里去呢？